为太阳节，白头山捷克朝鲜友好协会网站上载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活动简历，还登出了金日成同志的照片。